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校园梦冬奥相约，北京十里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实现。 东京奥运会开始了，大家都在哪里看？当然是北京移动宽带电视魔百合，冠军品质 4K 超清画质，赛事直播夺金瞬间，先睹为快。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以上为广告时间。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北京时间的21: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带来的东京奥运特别节目《燃在东京》的体坛夜话板块。各位好，我是慧凡。 各位亲爱的家里人，晚上好，我是康乐。啊，刚刚我们经历了一个高能的场面，就是奥运会的田径赛场4×400米男子的接力呀。 确实，美国队就像他们的女子4×400米的接力一样， 是， 优势非常的明显。最后，尤其是在最后一棒交接完成以后的那个优势就更强大了，只是在后面啊，这个银铜两个亚军和季军的争夺是在最后10米产生的。 是最后冠军的美国的这个选手是也是凡学高手啊，凡尔赛了一把是吧？稍微又降速了一下啊，但不得不说，4×400米是更加讲究这个每个人这个硬实力啊，反而这个接棒不是特别的关键了。 所以我们也马上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奖牌榜的情况。来看一下，在奖牌榜上，中国体育代表团是以38金31银18铜排在第一的位置，而美国队已经慢慢的要追赶上来了啊，36金38银33铜。那明天的奥运收官日就是中美金牌之争的收官日。 是 东道主日本队最终现在是26金12银17铜排在了第三的位置，同样也是新增了一块金牌。 没错啊，明天最大一个悬念，看看中国体育代表团能否守住这个奖牌榜的第一位。关键在于我们明天能不能挠着一两块这个金牌。 挠一挠 、好像剩下的这个比赛，因为好像是这个优势不像之前的这个项目这么的明显，而我们的这个主要的竞争对手美国队明天有多个项目啊都是冲金点。 所以我们看看啊，最终的奖牌榜落定的是什么样一个最终的结果。也来最新的关注一下，目前这是女子的撑杆跳高的决赛， 是 应该是 俄奥委会的选手掩面痛哭啊， 真的是太激动了。 这激动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确实这场比赛呢，这是一个巅峰的竞争，2米04的高度才决到了这一刻。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莱斯克尼的他的比赛就已经结束了，最后的成绩是2米04，他获得了女子跳高的金牌。那么到今天晚上呢，田径的项目在奥林匹克体育场的比赛内容就全部结束了，持续8天的比赛，在这面场地我们见证了中国田径军团一次又一次的向着更高更快更强的目标发起冲击。 是俄奥委会的选手拉斯特尼获得了女子跳高的冠军，用一个形容词是嗷嗷痛哭啊，在那 真是哭得非常非常的激动啊，也是感觉到他在这一刻拿到金牌的这一刻所有的心里的那些在5年奥运周期里的一切都释放了。 没错，什么委屈什么痛苦这一刻全都释然了。 我们刚刚更新了奥运奖牌榜，又有变化了。那这样俄罗斯奥委会就新增了一块金牌 啊， 是21金25银23铜，继续排在第4的位置。 是当然了，这个时段刚刚也是结束了好几场金牌战，我们也是把这个最新的一些体育资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包括在看到男篮的赛场当中，这是澳大利亚和斯洛文尼亚的这个铜牌战啊，非常奇葩，铜牌战安排在了晚上，而金牌战安排在了上午。这场比赛斯洛文尼亚的头牌奇迹就是东契奇22+8+7但是空砍了数据，仍然是没能够战胜澳大利亚队。最终这个东契奇领衔的斯洛文尼亚是获得了第四位，而澳大利亚男篮是获得了铜牌，比分是澳大利亚107-93战胜了斯洛文尼亚。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明天就是冬季奥运会的闭幕式了，那苏炳添也将担任闭幕式旗手，这是中国田径的荣耀啊！就在田径赛场的冬季奥运比赛全部结束的同时，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真的是再一次的振奋。 是， 苏炳添会继续带着那一抹中国红去站在明天的奥运会闭幕式的赛场之上， 是， 也一起去跟他感受一下吧。 大约在半个小时之前结束的这个田径女子4x400米的决赛当中呢，美国女队是3:16.85是获得了冠军，波兰队获得亚军，也是创造他们的全国纪录，而牙买加队是3:21.24获得了第三位。 还有其他的项目啊，又产生了新的创造历史的瞬间，就是男子的标枪决赛。97年出生的印度选手乔普拉拿到了金牌，成绩是87.58，这是印度在东京奥运会上的首枚金牌，也完成了零的突破。上一次印度拿到奥运金牌还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10米气步枪的比赛，宾拉德获得的冠军， 是 非常不容易。 没错，另外是在稍早一点进行的晚上的比赛当中呢，是田径结束的男子1500米的决赛里，21岁的挪威选手雅克布·英格布里格特森，这名很长啊，是3:28.32获得冠军，打破了奥运会纪录。另外，肯尼亚选手切鲁约特3:29.01获得亚军，英国选手约什科尔是以个人最好成绩获得了第三位。 我们也继续来为大家，聊一下今天的话题，两个话题，一个是说说奥运赛场上哪个瞬间会让你泪流满面，或者是开怀大笑呢？因为这样的一个大的奥运盛宴啊，马上在明天就要结束了，其实感觉时间过得还是很快的。 是啊，奥运会不只是精彩赛事，不只是奖牌的争夺很激烈啊，同时也是一种情感的碰撞。我们这第一个话题来聊聊各位的情感吧。当然了，奥运会当中确实发现了很多项目的这个颜值爆表的选手啊，那您会因为颜值去关注某一个项目吗？ 所以这是我们的两个话题，在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聊天室都可以一起来互动，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其他的奥运资讯。我们也继续来说说啊，就在晚间结束的，在8点多进行的这一场冬季奥运会的摔跤比赛当中，今儿相信很多的家里人都跟我们一样，在等待着比赛时间的开始， 对， 想要看看孙亚楠跟日本，这也是日本担任开幕式旗手的运动员啊，也是有蛟王之称的须崎优衣啊， 对， 来对阵。但是在女子自由式50公斤级的决赛里边，没有想到这个比赛是这样的一个剧情，一次进攻疏忽就被对手抓住机会了，实现位移之后连续的翻转得分。很快几十秒的时间就以10-0的绝对优势战胜了孙亚楠，夺得了冠军。那但是孙亚楠能够站在决赛这个争金的舞台上也已经是创造历史了。 没错， 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他曾经是拿到过女子自由式48公斤级的铜牌， 是 2013年还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啊，所以这一次也是一次突破吧。 是像是这个摔跤还有柔道这种项目啊，这近距离搏击的项目，大家看起来虽然有的时候感觉挺磨叽的，哎，怎么俩人相住了在那儿也不进攻，但是真的啊，突然那一秒之内就决定胜负了，这胜负手确实就在一瞬之间啊。但是这个比赛虽然拿到了银牌啊，依然祝贺我们的中国选手。当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空手道的赛场，今天晚上中国选手巩俐是拿到了一枚铜牌，同样是可喜可贺啊。女子61公斤的半决赛当中，她先得一分没能够保持住领先，最后以2-7不敌阿塞拜疆的扎雷斯卡，是无缘决赛，最终还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 我们在稍后9:30之后也一起来连线一下北京空手道队的领队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巩俐他整个的这个成长的过程。那继续来回顾今天的冬季奥运会赛场上啊产生的金牌高光的时刻， 男子十米台啊，曹源拿到了这一枚金牌，而最终他跟杨健之间这个队内的竞争，其实大家都看的是心潮澎湃。 对， 最后曹源的那一跳锁定了这一块金牌，也是他个人的第三个奥运冠军了，连续三届奥运会都有金牌入账。同样他是一个板台尖项的选手啊，真的天赋异禀， 没错。当然呢，这个最后一跳啊，杨健的这个难度太厉害了， 4.1。 裁判都看傻了，一看这是不是写错了？啊，没错，4.1。我们以往说这个3.8就是超高难度了，是吧？这来了个4.1，啊，当然了，这个也看到在直播间的嘉宾前跳水冠军周吕鑫，当时也是激动的，是泣不成声啊，说，平时很长时间在一起训练啊，那时候曹源很小，带着一身的伤病，每天都刻苦的训练。那看到了他曾经的队友有如此好的一个发挥啊，真的是触景生情。我相信很多观众在那一刻可能也是流下了泪水。 真的，曹源的这一枚十米台的金牌，也是中国跳水队历届奥运会上拿到的第47枚金牌。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周继红拿到了跳水首金开始，37年的时间里，梦之队诞生了39位奥运冠军。绝对的中国体坛第一梦之队啊，就跟国乒是一样的， 是 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冠军荣誉的加成之下，又再一次给这个梦之队蒙上了一层更梦幻的感觉。 是，3年之后，这个梦将会再次重启。之前呢，这由于疫情，5年的这个周期，东京奥运周期，下一个巴黎奥运周期变成了3年了。 对， 同样是值得期待的。当然了，今天东京奥运会的净水皮划艇比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决出了女子划艇双人500米、男子划艇单人1000米和女子皮艇4人500米以及男子皮艇4人500米的4个项目的金牌。最终，中国组合徐诗晓、孙梦雅获得了女子双划500米的冠军，拿到了中国女子划艇的第一块奥运会金牌。刘浩在男子单划1000米的决赛当中不畏强敌，再获一枚银牌，加上8月3号的男子双划1000米的银牌，东京奥运会中国净水皮划艇1金2银收官啊，确实也是相当的给力啊。 所以在今天的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真的我们为像跳水这样的我们有着绝对实力但是竞争非常激烈的项目在捏着一把汗，同时我们也看到像花游的姑娘们表现也非常的出色，整个的节目的编排还有出水的动作，这些难度的技术分完成分也都是非常不错的， 是， 但是跟俄罗斯奥委会相比对手的发挥会更加的优秀，所以我们拿到了一枚银牌， 没错。当然刚才提到这个划艇，我突然想到了可能跳水这个运动平时大家想要去参与可能比较难啊，这个技术这个太复杂了，但是我认为划艇未来是否能够掀起在国内的一番浪潮，因为 其实在很多校园里都有 啊，是，就因为划艇这个运动员大家看这身材真好啊，是吧，一个个啊，尤其是男生啊，这个膀大腰圆的，肩很宽啊，所以这个感觉上那个肌肉的这个维度跟平时在健身房练还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未来如果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划艇项目的啊，看看这个北京有没有一些这个俱乐部什么的啊，康乐倒是想要去参与参与。是， 来，我们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了给中国跳水队也继续的去支持他们，同时我们也了解一下曹源他是怎么样去成长，这个成长的经历 对 是如何来度过的啊， 是 一个3届奥运会里届届都能够拿到金牌的选手，一个板台尖项的天赋型的天才选手， 没错。包括这个中国跳水队如何一直是保持这样强大的竞争力，所谓的在奥运会赛场当中这梦之队啊怎么产生的，另外在3年之后的这个巴黎的这个奥运会当中我们是否还能保持这样的优势，今天我们也是马上要连线的是北京跳水队的王潇松教练，现在导播室我应该已经连好了。好，王指导您好。 主持人好。 王指导首先问您第一个问题就是啊，怎么点评今天男子十米跳台当中曹源和杨健包揽金银牌，这个项目是不是也说明了中国队拥有绝对的一个实力，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 可以说杨健和曹源都具备非常强的这种夺金的实力，但是呢我在这个项目上历来呢也是竞争非常激烈啊，我们的对手也很强，从整场来看水平很高，水平非常高，俄罗斯英国的戴笠都是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是我们这两名运动员确实是 心理素质过硬，每一轮都扛住了这种冲击，最后拿下了金银牌，我觉得非常的给力。 当然王指导，我们也关注到了在历届大赛当中，好像男子十米跳台的这个争夺都是比较的激烈，但是我们中国选手好像始终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传承。那您认为在这个项目当中，我们中国队是掌握了什么样的秘诀吗？在十米跳台当中， 我们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优势呢，始终就是第一难度大，第二动作稳定，第三呢细腻效果好，这是我们的制胜法宝啊。16年和今年我们都顺利拿下了这枚金牌，但是在12年的时候我们遗憾的失金，所以说我们把这个我们的优势就传承和继承了下来，是我们制胜的绝对因素。 当然了，王指导，我们也关注到这一次在东京奥运会的跳水比赛当中，中国体育代表团是收获了7枚金牌，确实说明了中国跳水队的这个梦之队的称号是当之无愧的。收获了7枚金牌，想请您结合这届大赛的一个比赛的情况，跟我们分析一下目前中国跳水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实力啊，包括在与其他的这个强队的对比之中，我们还有哪些未来可以上升的空间呢？ 我们中国跳水队一直都有梦之队的这个美誉，一共8枚金牌，我们这次拿了7金1银，足以呢体现我们的整体的这个雄厚的实力。我们的主要的优势在女子跳台、女子跳台双人和女子跳板，包括男板上面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唯一丢的那枚金牌呢，也正是今天曹源和他搭档陈艾森参加的那个男子十米台双人。第一呢，首先是因为我们确实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第二呢，确实英国队夺冠的那个队伍呢，他们跳的是非常的完美，非常好，所以导致我们会有这种丢了一金。未来呢，我觉得中国跳水队还是有绝对的优势，在每个项目上他都是有很强的夺金实力和竞争力，只要做好我们自己，能顶住压力的话，我相信我们的中国跳水梦之队的这个声誉还是一直会掉下去。 当然王指导，我们关注到了这一次中国跳水队当中啊，真是新人有亮点，而且老将也是有圆梦的，这样的确实是表现得非常的到位。新人像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全红婵，因为老将像是谢思义啊等等的，真的是感觉中国跳水队不仅是有这样的一种传承，同样也是新人辈出的一支这样的运动队。想您分析一下，就是目前中国跳水在这种更新换代上边，是不是我们也做得比较好呢？ 对的，这方面我们一直是做得比较好啊，通过每年的集训、全国比赛，发现更多的人才，然后抽调到上面来进行训练，进行重点的培养，这一直是我们主要一直在做的一些重点的工作，包括老将方面他们的坚持，在特殊的这5年经历了疫情，他们的付出呢也得到了回报，是非常不容易的。然后在这5年当中也涌现了很多女台上面，比如说的全红婵这样的非常有实力的这种小队员，而且他们也把握住了机会，我觉得是整个跳水队的胜利，整个就是从上到下齐心协力团结一心所取得的现在这样的成绩。 当然王指导，跳水比赛的观赏性非常的高啊，我们普通的观众在收看跳水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但是这个缺少不了运动员平时在台下的这样艰苦的奋斗啊，艰苦的训练。分析一下，就是我们的跳水运动员一般是在什么样的年龄段来接触这个运动的，并且接受什么样的专业的这个系统的训练才能达到奥运会的这样的一个高的水平呢？ 我们跳水运动员的选材呢，年龄基本上比较小，女孩子基本上在6、7岁左右，男孩子7、8岁左右。 接受的训练呢，就是一开始有些孩子要经历过体操的锻炼，做一些基本的形体那个倒立啊模仿之类的训练啊，然后循序渐进，一步一步的来过渡到从陆上过渡到水上，从低高度过渡到高高度，这样来发现一些有天赋的有特点的优秀的一些苗子，然后从省队的训练一直到比赛的磨练，再通过比赛取得一些成绩啊，国家队教练的选拔，一步一步的来磨练他的这个整个的素质和技术水平，来最终到达现在他们的这种水平吧。 当然在这个奥运会比赛当中，大家关注的就是很多高难度这样的一些动作，这种动作的编排，想问问王指导，这个是根据队员们的这个实际情况然后经过了特别的这种安排亦或是说像中国队整体在难度上面都是有一个基本的保障的？ 跳水这个难度首先是根据规则的规定，比如说我们刚才的男子十米台单人的项目，要求运动员1到6个组别必须要每个组别完成一个动作，在这6个组别当中，运动员可以选取各式各样的难度有高有低的动作来选择来跳。我们中国运动员呢，历来是难度最高的，基本上我们是走在难度表前面的人，所以说一组我们有109，杨健有109B，二组我们也是最高的207B 的动作，303组呢也是最高的307C 动作，四组呢，之前我们也有运动员跳过409C，但是这次杨健用的是407B，就是也是相当高的难度的动作了。五组，桃园的5155和那个和杨健的5156也都是3.6、3.8的超高难度。六组呢，杨健是626B，桃园是6245D，也都是非常高的难度。所以说，这两个人相比呢，杨健的难度系数会更高，这也是他的杀手锏，也是我们中国跳水队一直要奋斗的这个方向。 当然这次也关注到了像是这个英国队是拿到了一枚金牌，可以说其他的这个跳水的强队对中国队在零星的小项上面有可能会有一定的冲击，但是在整体上面呢中国跳水队仍然是现在非常首屈一指的这样的一种水平。也想问问王指导，您觉得这个中国跳水队保持这样的长盛不衰，它的秘诀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是整体的实力雄厚，主要体现在我们后备力量传承的比较好，并且呢，我们训练的时数系统性都要相比国外的运动员都有更好的保障和那个训练，在这些方面，运动员通过这日复一日的这种磨练，他们的这种技术水平和心理素质的训练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这点我觉得，当然英国队他也有他的有几位非常优秀有天赋很高的运动员，在那个赛场上也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是呢我相信我们的这整个的保障训练和这种系统性是我们的最大的法宝啊，我们的只有通过我们这样的训练，在赛场上这么大压力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保证我们自己很完美的发挥出我们自己的水平，做到不失误，这样来提升我们这种夺金的概率。 这边有听众朋友想问王指导一个问题比较专业的问题，就是说在选拔运动员的时候跳台和跳板这个在选材上边会有什么样的各自的侧重点吗？王指导。 是这样的，由于我们最开始选材运动员跳水运动员选材的时候呢，运动员本身年龄比较小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是不分跳台和跳板来专门来进行选材的，都是统一的来从基础 开始来进行训练。而且呢，由于他们在当时年龄比较小呢，跳板呢，他由于体重的关系，他压不动，所以都是从跳台的训练开始，来循序渐进，从高到低，从最基本的入水开始，到最后的十米台的难度动作，然后练到后期啊，再往跳板来转移，这是一个我们的规律。 当然这个单人双人的话，这个侧重点也是有不同的。也有听众想问问王指导，在选择这个双人的这个运动员上边，是不是有格外的考量，比如这个身形啊，这个头等等的，这方面您有没有一些解读啊？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中国队的双人的这种配合配对的人呢，都是体型相对一样匀称啊，高度身高基本上也是一样的，所以这是只是一方面，在双人那个这种选拔的主要的原因呢是动作的节奏和动作的这种同步性、一致性、配合的这种默契性，来从这方面来考量，包括他们有没有就是有没有一样的有质量的高难度的动作，因为不可能配不一样的动作，在这些方面都综合在一起，我们找出最合适的两个人来进行搭配，来进行训练，通过调整，当然不会说完全一样，通过后期的训练和调整，互相的配合，互相的迁就改正，这样才能达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完美的效果。 就是跳水运动员给大家一种感觉，都是非常追求细节的。想从这一点上问一问王指导，就是我们跳水运动员这个性格上边呢，是不是也都是比较的细心，然后抓细节，另外可能多少会有点完美主义呢？这方面王指导您有没有给我们解读解读呢？ 我们的运动员，尤其是参加奥运会的这些高水平的运动员，他们在训练当中对这个动作的完美性的追求都是非常高的，往往跳不好就过不去，不行，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在一定要往十分跳。我们的头部性，我们的协调一致性，包括我们动作的准确性，我们的水花的效果，都是要照着满分完美来去追求和去训练的。但是平时生活中，当然这个每个人的性格不同，个体差也比较大，这个就不知道也是不是从跳水一样这样来要求自己了。 当然从事这么多年跳水的这个专业的训练，包括带徒弟啊，王指导您肯定有很多这个亲身经历，就是带这个小孩，包括找一个好的苗子，是不是也是这个跳水未来能够取得成绩非常关键的一件事？就是您怎么平时发现这个好的苗子啊？比如您的自身的经历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确实这是一件挺难的事情，也是有的时候碰到一位天赋很高的跳水运动员，我作为教练呢，我也觉得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但是呢我相信呢一切皆有可能，而且后期的训练是相当的至关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比如选过来的运动员，在我们后期的这种高要求的这种系统性的训练当中，慢慢他会显露出他的天赋，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有目的的更有针对性的去抓这些天赋高的运动员。因为中国跳水队有梦之队的美誉，我们一定必须要一代一代的出人才，我们对我们的这个选材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对这个运动员的天赋也有更高的要求，就希望就像我们的全红婵一样，他这么小的年龄能够把动作跳到满分这种状态，他也确实应该确实是有很高的天赋，但是呢后期的这种训练包括对他的把控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训练当中来发现他这种天赋并且 王指导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奥运周期有五年的，由于疫情啊，这五年的奥运周期我们中国跳水队可以说非常完美的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奥运的任务。那想让您再前瞻一下下一个奥运周期，那巴黎这个奥运周期就只有三年的时间，您觉得啊，以目前中国跳水队的这样的一个年龄结构，包括整体的状态和实力，在下一个周期您是不是也更加的期待呢？ 我相信，我也很期待。这周期五年，那下周期缩短成了三年。我相信我们中国跳水队呢，一直都是一个完美的啊，创造辉煌的队伍。而且从目前的我们这种队伍的这种老中青的这个配置上来看，我相信在未来三年，我们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的继续坚持和奋斗，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我们梦之队的美誉。啊，我觉得我是充满信心，而且非常期待。 一度电有多厉害？ 最远的一度电可以让新能源小轿车行驶8公里，最广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空调调高一度，每24小时可节约4.5度电。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首都文明办温馨提示：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北京时间的21:32，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燃在东京东京奥运会的特别节目。这是体坛夜话的板块，是由康乐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那这个时段我们也是马上来关注一下咱们自己北京队的选手啊，就是在今天的东京奥运会的新增项目空手道组的比赛当中，我们的北京选手21岁的巩俐拿到了一枚铜牌，能够进入到半决赛，其实就是锁定了一枚奖牌啊。我们也马上来连线北京空手道的领队张永春指导。张指您好。 您好，您好老师。 哎，咱们来说一说巩俐的这个表现哈。确实我们在这个决赛半决赛当中，其实我们是先是一分领先的，但是很遗憾后面还是没有抵住对方的这种主动的进攻，最终是2-7输给了阿塞拜疆的扎雷斯卡，无缘决赛，但是已经是锁定了这个项目的铜牌了。您是不是先帮我们来点评一下在半决赛当中巩俐的表现？ 对，是的，很遗憾，但是孩子还是打出了不错的水平，然后打法也很勇敢，但是这个对手更全面一些，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做得比较好，所以很遗憾，然后在半决赛中然后输给了对手。 确实是很遗憾哈，因为我们看到在之前的这个小组的晋级当中，尤其是在小组赛一开场的时候，其实巩俐并不占得先机，是先输了一场的情况之下，后边反扑回来的。尤其是最后那一场，给我的印象是最深的，因为他8-4的一个大胜，一下子这个气就提起来了啊！就比赛结束之后也是一声怒吼，让他在小分上占优，咱们是小组第二进入到的半决赛。所以其实在小组赛的这个表现感觉巩俐也是越战越勇，是不是？ 是，小组赛整体来看，然后开场打的还是比较紧，没有平时的比赛那么自如，然后这个毕竟是奥运会的赛场吧， 再一个，然后那个对手，然后他是大级别， 嗯， 比功力是负68公斤，他是正68公斤， 对， 然后无论身高还是体重以及臂展都不占优势， 嗯， 在这种情况下，然后输掉了比赛也不为奇，然后在后来的第二场和第三场比赛中，打的还是整体不错的， 嗯。 尤其是第四场吧，然后打出了真正他应有的水平和实力。 嗯， 对，然后在这个最后一场把积分逆转，然后扳回5分，在那个小分，然后又占据优势，小分以小分优势胜了瑞士的运动员，然后进军了半决赛。 嗯嗯，确实这已经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了啊，能够在这个新增的奥运项目上提前锁定一枚奖牌。我们知道其实这五年的超长的备战周期里，教练团队肯定也没有少想办法啊，帮着功力一步一步的去设定目标，提升成绩啊。而且我们也看到其实他在世锦赛上并没有过特别亮眼的成绩，但是在去年的这种超级联赛分站赛里都是有过不错成绩的啊，参加了这个68公斤级的比赛，拿了3个分站的冠军。其实时间很短哈，1年半的时间就从奥运的0积分到世界最终排位应该是2的位置。您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整个的过程，他是怎么去一步步提升自己的，那个秘诀是什么？ 是，确实很难得，因为他不是从小那个从事空手道项目，他最早是然后跆拳道项目，然后是2016年10月份，然后才开始从事空手道项目，他的这个运动天赋是在北京也好，在国家队也好，都是很优秀的，爆发力、速度。都无可挑剔。最优秀的我觉得还是功力，他自己本身对自己有一个目标吧，然后每个阶段，然后每一场比赛他知道自己要什么。 就是一个目标导向型的很明确的一个运动员。 我们的电话突然的这个信号断了，让导播再次重新的试图连线一下。当然这个空手道的项目好像很多朋友都是应该第一次在本届奥运会上来看， 而且是且看且珍惜啊，也就这一届奥运会了，下一届巴黎应该不会再设项了。 就是这个项目由于它的这个近台的这样的一个搏击的这个感觉，大家看好像跟柔道有那么点像啊，也是手也可以有动作，另外呢也加上了这个空手道等等的这一些动作，所以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其实刚开始看的话还是感觉挺复杂的，因为这个具体怎么样来得分肯定有一个非常细节的这样的一种规定。我们导播现在应该是已经是继续的连线好了北京空手道队的领队张永春张指，继续把张指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张指您好。喂，张指您好。哎，好的，信号又 好 了， 现在已经可以了。 是，张指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空手道这个项目的运动员的选拔，我们这个运动员一般是，从什么项目的会挑选一些这个运动员？因为他必须得有这个空手道的一些运动的基础啊。 对，是，然后因为我们是2016年，然后项目进入了奥运会，时间短，然后备战的任务重，我们前期有一些老的运动员出现了断层，然后我们都是无论从省队也好，从国家队也好，都是有挑选的比较有跆拳道基础优秀的运动员，转向上手会比较快，然后进步会比较快。 确实功力也是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路径哈。刚才您也说到他是一个这种目标导向型的运动员，就是对自己想要什么特别的明确啊，这也是让他在短时间之内成绩也可以提高的一部分。还有我们也想知道功力是不是在平时的训练里边是挺能吃苦的那种类型啊？ 是，还算是比较能付出，能吃苦。然后记得特别清楚的一次是2016年10月份，2016年的冠军赛，然后是在脚踝受伤的情况下坚持到最后，然后拿了一枚银牌。 然后随后回到北京之后就开始接受手术了。 嗯，也是有过伤病啊，也是有过这个手术在伤愈复出的这个过程。 对，这个在职业竞技体育中，然后优秀的运动员出现伤病是在所难免的。 嗯。嗯，确实是这样。当然我们也在一些社交媒体上看到巩俐晒了很多的照片，还有一些小视频啊，看到是一个非常爱美的一个小姑娘啊，就不知道她在平时的训练生活之外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呢？ 对，她的性格比较乐观，然后比较开朗， 嗯， 比较活泼。对，像您说的，然后这个孩子是一个特别爱美爱臭美，然后的一个年轻的阳光的小姑娘吧。 嗯嗯，那她在平时的训练里有没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分享？因为确实在这个社交媒体的时代，有颜值的运动员就会格外的受到关注，相信巩俐就是这样的一个类型。 对对对，她我们整体然后北京的女子运动员然后颜值都还是挺高的 啊， 在全国来说，然后巩俐也是一样。 嗯， 难免然后会有这个年轻的运动员然后特别投出异样的爱慕的眼光会有，然后也会被我们在于他的阶段性然后给他们一些引导和建议。 嗯， 然后把他们这个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专项的训练中。 嗯，平时的训练是很苦的啊，但是在这个之外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啊。 嗯， 这个就是备战五年的一个超长奥运周期。当然我们关注到空手道这个项目也是通过这一次奥运会的新设项，能够让更多的大众们也了解一下这个项目的一些特点。除了赛场上，其实我们看空手道项目它的打分它的判罚还是看着有点云里雾里啊，不太知其所以然。您是不是也给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啊？ 对，严格的说，然后空手道项目是源于中国福建，然后是唐手，经过日本琉球，然后推广走向世界。它的竞技然后分为两块，一块是行，一块是足手对抗，然后这是两个不同的竞技模式。对抗的话呢更接近于跆拳道吧。 嗯， 然后这种然后在跆拳道的基础上有踢法拳法还有摔法，然后会更精彩，对抗会更激烈。 嗯 嗯 嗯，确实我们也看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除了这个竞技性之外，其实它还是有很多的像礼仪啊文化方面的部分的啊。那这部分您是不是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项目还是然后经过日本的然后他们的改进吧。然后把日本的一些早期的然后竞技项目的一些礼仪，然后包括对于对手的尊重啊，包括对于对方教练员的一些礼仪啊，推广的很好，然后在全世界然后很受欢迎。 嗯， 现在在全世界大概有2000多万人然后在练习空手道项目。我们看到的然后竞技体育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是优秀的凤毛麟角。 嗯， 然后有很多的是青少年，然后和大众会比较多一些。 嗯， 没错啊，就是我也看过各种各样的体育的培训班，当中有一些确实是有空手道这个项目，包括跆拳道柔道等等的。想问一下这个张芷，您觉得就是这种技击类的项目，就是都给算上这些他们对于这个大众方面的这个参与度您觉得是否未来还是应该有所提升的？因为大众参与的一般比如说足球篮球还有这个乒乓球等等的可能是比较多这种技击类的，尤其是青少年的孩子们，您觉得他们是能够是平时更好的参与到这个运动当中去吗？ 可以可以。然后这个特别是空手道项目一个新兴的项目，然后有很大的市场和潜力，现在北京的青少年市场推广的非常好，然后年度比赛青少年比赛 大概有五六百人然后参加比赛，俱乐部的会人更多，然后包括北京市协会，然后也在大力的推广项目，一些中小学也在把这个作为体教融合，把项目进入推广到校园里，未来我相信这个项目在北京也好，在中国也好，会有很大的前景和市场。 好的，谢谢张永春指导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彩的点评和介绍。 嗯， 之后也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啊，跟您再取取经啊，再请教您关于这个空手道项目更多的一些特点。谢谢您，再见。 谢谢， 荣幸。 哎，刚才张指也说到，确实在大众的这种普及里边，其实咱们有很多的俱乐部啊，都是在开展着这个项目，而且 是 甭管是空手道、跆拳道，还是我们中国武术， 对， 都有这个习武之人， 没错， 啊、就是 防身， 对，习武先习心，先习德在里边、 年轻人得讲武德呀，说的就是这事儿啊、再加上拳击啊、什么泰拳啊等等综合格斗啊，这个我个人觉得。都是青少年其实可以去从小练习的啊，因为所谓的尤其是男孩子啊，所谓的阳刚之气，练了这些项目往往都是具备了的。 而且这个尤其是像空手道、跆拳道、柔道啊，包括中国武术里边有很多的这个礼仪文化的地方在里边。 对， 就这一部分也是一个不只是运动项目了，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带着很强的仪式感的生活方式。 没错。 嗯， 这边还有好多朋友都聊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其中一个话题说会因为颜值而关注一个项目吗？好多朋友都说会呀，而且还有人说会因为颜值关注一个节目啊，那这更是必须的。所以说现在仿佛是颜值即正义啊，在体育圈也是这么回事吗？不一定，反正 真不一定啊。这竞技体育还必须得是拿成绩说话的， 没错， 没有成绩，再高的颜值那也都是昙花一现， 是啊、那也是外表着非常的光鲜，但内在你也得有才行。比如说，这足球界的明日之星哈兰德啊、长得好像不怎么样啊、但是大家都说他是丑帅丑帅的。 嗯，确实 踢得好。 所以在竞技体育的层面，先可能这个颜值会让现在的，因为都是社交媒体嘛，有一些流量，但是最终能够撑得起这个颜值的关注度的，依然会是成绩。 对， 但是今天我们也回顾一下其他的奥运赛场的项目啊，其实今天有一个特别有争议的判决，那就是在这个陈量级女子拳击当中，谷红啊、在经历了一次很有争议的判决之后，非常有风度，向观众致意。这枚陈量级的银牌，谷红是创造了历史，也是中国女子拳击在奥运会上的第二枚银牌，也是中国运动员在重竞技对抗里取得的最好成绩了。 对， 但是这个、裁判的判罚还是让我们觉得很遗憾啊，因为、他跟这个土耳其的选手苏曼尼的对决当中，三个裁判认定是谷红占优，但是三回合结算，最终是对方拿下比赛胜利了。谷红是拿到了一枚银牌， 对，当然了，谷红是第一和第三回合表现非常出色的啊，这臂展其实他并不占优，依靠的是什么？就是技术优势，跟对手战到了最后，裁判确实在某些环节是过于的严苛了，对手的情绪失控的不断压头，包括带摔，裁判还对谷红压点的情况之下，那谷红只有做好自己了，也是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分析啊，包括。前央视的这个专门解说这个拳击项目的韩乔生韩老师，他认为说这个判罚其实是有争议的。 确实是有争议的啊，尤其是阿根廷的裁判在第二回合对谷红的这个读秒，包括压分啊，都是值得商榷的。但是、我们真是为谷红的这个大心脏也感到特别的感动、 对 他的赛后的这种表态，让我们觉得他可以。非常自然的去接受这样一个遗憾的过程、 是 当然他自己也说了，打完了东京奥运会之后也许自己就要选择退役，要选择另外的开启人生的另外一个篇章， 没错、 我们也祝福谷红， 是啊，确实是有大将之风。另外再为您回顾一下中国队在奥运会六大传统优势项目的 现在的成绩啊，这六大传统优势项目已经全部结束了，一共是拿到27枚金牌、17枚银牌、21枚铜牌，金牌占据目前总数的71%，其中跳水和举重都拿到了7块金牌。啊，目前中国队是38块金牌，也是追平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啊并列历史第二的这个成绩。当然了，身后的美国体育代表团现在是追得非常的猛，已经是美国队追到了36块金牌了。 是，嗯，中国体育代表团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是1984年之后产生的跳水、羽毛球、乒乓球、射击、举重、体操等等六大传统的优势项目，占据金牌总数超过一半的比例。那冬季奥运会上，这六个传统的优势项目也延续了以往的出色表现。射击是拿到了4金1银6铜，举重是7金1银，羽毛球是2金4银，乒乓球是4金3银，体操3金3银2铜，也是在这一次的冬季奥运会上算是翻身了。 对。 跳水更是拿到了7金5银的这种绝对梦之队的成绩，啊，冬季奥运会的首枚金牌，可能到现在为止，让大家去评选一个心目当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最让你觉得动容的人物，还会有很多人选择00后的小将杨倩，因为毕竟这是首金嘛， 对， 首金的分量还是很重的。 是，此后呢，这个首金拿到之后，射击队的表现一直是非常不错啊，在两个首次增设的项目当中，射击队都拿到了金牌，分别是混合团体10米气手枪，还有混合团体10米气步枪。杨倩也成为了中国队历史上首位奥运会的双金王的00后运动员。这00后逐渐的登上历史舞台，而且是抢占了高光的时刻。另外，在举重项目当中，中国队只有8个参赛名额，这被限制了以后，依然取得7金1银这样出色的成绩，可以说相当的高能了。 嗯，那中国的跳水和乒乓球队都是超级梦之队啊，本届奥运会也都交出了稳定的成绩单。乒乓球4金3银，跳水是7金5银，都有些许的遗憾，没有实现包揽，但是已经足够强大了。而比起上一届里约奥运会，羽毛球和体操两个项目的成绩要好一些，尤其是体操，刚才我们也说了，真的是打了一场翻身仗。里约奥运会是5金，那冬季奥运会能拿着3枚金牌，真的很不容易。不过男女团体和男女的个人全能的竞争力依然是有待提升吧。 对，6个传统优势项目，中国队一共拿到27枚金牌，目前38枚金牌的情况之下，占71%，发挥非常的稳定。这也就是本届奥运会为什么中国体育代表团一直能够在长期维持在这个金牌榜第一位重要的原因啊，就是这个6大传统优势项目表现得非常的给力啊。岳朦胧也是提到了古红这场比赛，他认为裁判的判罚其实是没毛病，因为第二回合古红差点被对手给 KO 啊，得点是不占优势的，他说这场比赛输了其实也是正常的一种表现。 所以这就是争议判罚带来的那种你再回去咂摸的时候不同的味道啊，可能每一个人的角度看过去都会有不同的一个解读。 对， 但是有一些比赛它是就没有其他的结果的，就是像在田径项目当中，你说这些速度型的， 是 100米，还有4x100米接力、4x400米接力，真的拼的都是硬实力。 对，尤其是4x400米，美国男女这个团队因为4x400米就没有什么接棒的问题了，就大家不用像这个4x100米抢着多这个0.1秒，提前0.1秒接棒，4x400米完全是很轻松的接棒啊，就是靠纯实力啊。 确实是这样，所以这样的项目是更值给看的更心潮澎湃。那当然现在最后的一天明天这是冬季奥运会的收官日了，其实最大一个悬念也就来自于最终金牌战的争夺将会在最后一天产生13枚金牌，而中选手李倩也会在女子拳击重量级项目上去冲击这一块金牌，这是中国奥运代表团在冬季奥运会最后一个冲金点了。今天的比赛，咱们和美国的金牌数对比，中国是以2金的优势继续排在奖牌榜的第一位，我们是38金，美国是36金。刚才也有这个听众朋友美少女说：“哎呦，美国就差这2哆嗦了啊，就差2块了。” 是。 所以明天的收官之日看看我们能不能守得住这样的一个位置。 对，另外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 平爷说了，凡是靠打分决定胜负的项目，除非你有超强的实力，好像很多判罚啊，他说是不是有不利的这个因素？这个东西我觉得客观的要来看待啊，肯定是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啊，但我认为不会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如果你真的有超强实力，给对手啊一本这柔道里边， 哎， 啊，或者直接拳击 KO 了。啊，那是最干净最利索的事儿。 嗯，刘丽说这次中国代表团，他感觉像我们传统的几个也有优势的项目，柔道、跆拳道、摔跤仨重竞技项目， 嗯， 没见金啊，网界这仨项目加一块儿，两到三枚金牌是妥妥的。所以说就是这东方不亮西方亮， 对 啊，这东京奥运会上你看我们并不看好的一些，比如说中国游泳军团，谁会想到汪顺能拿到200米混合泳的这个金牌呢？ 嗯， 包括这个4x200米女子的接力啊，也是如此，自由泳的接力，可能赛前大家都没有特别的看好这一支中国泳军，觉得哎呀，在那个后谁谁时代，没有一个很亮眼的领军人物。 确实， 但是你看，无论是小将还是像汪顺这样的老将，就把这个旗给扛起来了。 是啊，这啊都有马高凳短的时候，有的项目它确实，时也运也命也，当时它就是运气不好，东方不亮西方亮，赛尽残阳我晒忧伤啊。 这边还有美少女说，咱们再拿一个金牌就稳了 啊！ 哎呀，咱们还是别把这么重的压力放在李倩一人身上。 对， 最后一个冲金点，还让她在一个更安静的、能专注于自我的环境里边，去站在最后的这个决赛赛场上吧。 嗯，是，胡同踢球孩子说，美国还有女排，拳击的项目的这个决赛，女足这个美国没有这个决赛啊。 嗯， 这个决赛是瑞典和加拿大女足，女篮是有美国队的，而美国女篮基本上对决赛对日本队，99%以上吧，就是美国队这个金牌是稳的。是， 这边有嘉玲说。没想到那棵大树不在，咱们的游泳还能成绩这么好。 嗯， 哎，这也是，证明了中国游泳军团也是一支特别能征善战的队伍啊。不只是依靠着曾经的一些优势，而是不断的在新的奥运周期里边在调整自己， 没错， 逐渐把自己调整成跟大赛一样的这种节奏，才能在大赛里边收获这样好的成绩。 嗯，要不那老话怎么说？别在一棵大树上吊死，是吧？ 真是啊，所以这个林子大了，其实，天高任鸟飞吧。 是， 这就是现在 森林大了啊，各种树都长起来，多好啊，是吧？ 啊，也不只有大树了， 对， 还有游起来的鱼， 哎 啊，还有掀起来的浪啊， 是， 还有 飞 扬。 飞起来的鸟，飞飞的鸟，是。 好了，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下个时段再继续回来。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这里是钟鼓楼， 这里是中华民族 院，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 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孟群。今天白天的紫外线照射强烈，闷热非常明显。今天夜间云量增多，预计最低气温23度左右。立秋节气到来，虽然不会对白天的闷热有所改变，但是早晚出行会有凉风相伴，体感会逐渐舒适起来。明天白天的云量继续增多，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出现，夜间将有全市性的雷雨光顾。最近一段时间山区降水频繁，一定要远离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然后同时还有两块银牌和一枚铜牌。 是， 所以呢，我就觉得，因为这一次我们队伍呢，整体属于一个新老交替的一个阶段，年轻运动员比较多， 嗯， 所以呢，可能是这个年轻运动员的冲劲儿吧，在比赛当中充分的发挥出来了， 嗯， 而且呢，这个老将也给我们带来了惊喜。我们看到那个汪顺在这个200米混合泳当中，确实是已经大幅在这个年龄当中大幅提高了成绩。 是， 另外我觉得可能咱们这个就是因为疫情嘛，5年的这个奥运周期，可能间接给我们的运动员也带来了一点机会。 嗯， 因为什么呢？因为奥运会延期对所有运动员都是有影响的，这是必然的。但是呢，相对于对年轻的队伍来说，可能年轻的运动员就多了一年成长的机会， 嗯， 同成长的时间。而老运动员呢，可能他想保持努力维持住这个巅峰成绩，他又需要再继续维持一年，可能对他难度就更大一些。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年轻的队伍这一次不光是这个平时练得好，比赛比得也好，所以最后这个表现出来一个这么好的一个结果。 嗯，那当然我们也是在之前的一些采访当中也了解到，因为5年的奥运周期对于每一个国家队来讲其实都是不容易的啊，要把运动员的这种比赛的状态跟大赛的时间的那个巅峰期调整成一个同步的状态，这是需要很多科学的训练手段的。我记得当时朱志根指导他说，在调汪顺的这个训练周期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小动作，从以前的这种大周期的训练可能3-4周再歇，变成了训练2周就有一个小歇，哎，结果发现训练的效果很不错。是不是真的我们的教练员教练团队没少想这些办法啊，针对老将还有年轻的运动员在这个训练方法上做一些调整呢？ 这是肯定的，因为教练员嘛，我们这个国家像朱志根啊这种教练员都是非常有经验，嗯，这个带过多少届的奥运会的，包括都是奥运会冠军的教练， 嗯， 我觉得这个是肯定会想很多办法，尤其是对于老运动员来说，像汪顺， 嗯， 虽然是只有27岁，但是已经是老运动员了， 是， 对他来说，他可能已经练了很多年。包括跟这同一个教练，他这个计划呀，所有的训练手段可能都很熟悉了， 嗯， 所以对他来说可能就没有太多的新意刺激，可能提高成绩来说就会困难一些。但是呢，我们的教练就从这个增加他刺激的角度，这个考虑就是给他求变嘛，主动求变，然后这样从这个变化当中求得突破。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汪顺能在这个年龄，然后这个而且大幅提高，他是提高了1秒多，将自己的最好成绩提高了1秒多。 嗯， 按正常的运动训练的这个规律来说，基本上到巅峰之后能维持努力维持成绩就已经很不错了，保持成绩不下降就很不错了。 是， 但是他能做到这个肯定是训练方法上想了很多办法。另外就是这一次东京奥运会呢，他也是跟咱们北京奥运会是当时是一样的，都是采用上午决赛。这个对于很多这个运动员来说，因为正常人的这个状态，人的这个正常的状态都是在晚上是最好嘛，上午肯定不是在个人的最佳状态。而且我们这个有北京的这个经验之后，这些教练员肯定会把北京当时北京奥运会这个调整的一些经验都传授到这一次的备战当中。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对我们就是没有任何影响吧。然后对于年轻运动员，我觉得训练它应该本身就属于一个上升期嘛，这属于一个上升的阶段，所以我们是一个正常的，就是正常的一个提升训练，我觉得就是可以的。 嗯，那确实在真的每一个奥运周期当中啊，有很多的细节都是要把它做到极致啊，可能最终我们才能够期待那个好的成绩去诞生。那这次的5年奥运周期啊，变成了5年之后给了一些可能无论是新人老将，对于一些运动员来讲，那就是一个可以恢复伤病、可以调整技术的一个新的机会。也许对一些人来讲，也会是一个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啊。但是接下来我们冬季奥运会上已经获得了这么优秀的突破的成绩，马上下面的就是巴黎奥运周期了，只剩下了3年的时间。 因为刚才就像是葛老师您所讲的，其实这个疫情影响了很多很多，很多我们看到在泳池里的名将们，他们都没有发挥出自己曾经的那个最佳的水平，也是因为疫情和奥运延期的影响。那接下来其实三年的这个新的巴黎周期又是一个很大的变数，时间被缩短了，那如果我们还想保持这种优势，还有哪些可以提升的部分呢？ 对，就像您刚才所说的，确实是这个，很多这次比赛当中，很多老将确实都没有发挥出这个应有水平吧。可以说，我们预计的，比如说在张雨霏的蝶泳当中，有这个霍思祖啊，200米蝶泳，他直接都弃权了。从第一天的项目就看他状态很差，包括汪顺的这个混合泳，强劲对手的赖户大爷也是第一天就没有进入四百混的决赛。所以就是说，他们受状态影响。我觉得从下一个奥运周期来看，我们还是应该脚踏实地吧，然后注重细节。因为你从这一次这个比赛，从我们拿冠军的这个项目来看，你看这个混合泳汪顺是虽然把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提高了一秒一，但是呢他其实只领先第二名0.2几。包括我们的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也是一样，我们虽然打破了世界纪录，但是其实只领先第二名美国队是0.4，好像我记得是0.4， 是 就是说在800米的距离当中只领先0.4，其实就是现在高水平的比赛都是在毫厘之间。这个可能就是说你细节稍微差一点就可能就没有了，比如说像张雨霏的100米蝶泳，她虽然是获得银牌，但是现在前几名的运动员，包括加拿大的麦克尼尔啊，包括那个澳大利亚的麦基翁啊，还有一个那个美国的，也是一个很年轻的运动员胡斯克。包括这一次有一个就是咱们100蝶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舍斯特伦嘛，他是因为年初的时候骨折，并没有恢复到最佳状态。所以他们之间差距是非常小的，可能有的时候你是0.2、0.3秒之间的差距，就是第一名和第五名之间的差距了。所以说这个细节就非常重要了。我觉得对于中国泳队来说，首先是要把细节注意好啊，然后呢，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去争取那个最高的0.2。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在咱们这个女队来看呢，我觉得整个这个年龄的梯队还是比较好的。就目前你看张雨霏算是老将了吧，就是虽然才有23岁啊，但是已经算是老将了。 是。 然后下面19岁左右的，我们这个包括这个杨俊轩啊，李冰洁啊，王简嘉禾呀，可能这一批的运动员都是在19岁左右，包括还有一个17岁的汤慕涵，这次也是拿到了这个4×200米自由泳的冠军。因为我们在中长距离项目上的储备，人才储备还是很多的，包括有预赛的董洁和张一帆，也都是在20、22岁，就是平均年龄我们都不到20岁，预赛决赛的这个平均年龄都不到20岁，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梯队很好，就是三年之后他们仍然还是这个主力，而且他们还是有提升的空间，只要把细节注意好，我觉得是希望很大的。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传统优势项目，就是女子蝶泳和中长距离自由泳一直都是我们就是传统比较强的项目。但是在男队呢这一方面呢，我就觉得可能这个年轻运动员，就是比如说在19到22岁这个年龄段的运动员，也就是说三年以后可能在22到25，就是比较容易出成绩的这个年龄段，现在储备的可能高水平的还比较少。就是可能很多项目都是在为决赛而拼搏，可能进了决赛呢也是几乎没有太大的希望触摸到奖牌，而很多项目连决赛现在还都进不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就还是应该首先年轻运动员要尽快的顶上来，再一个呢，我们还是要从训练方法上更多的创新，比如说像汪顺这个年龄，你看现在男子的就是汪顺、 徐嘉余， 然后蛙泳严子贝，其他的没有太多更优秀的。你像男子的，蝶泳的孙家俊是一个小将，那是刚进决赛。然后呢，男子的自由泳短距离、长距离，现在我们都没有太优秀的，包括于鹤欣呐、何俊毅啊，还有这个成龙、季新杰等等，他们这个年龄应该都是在20到23左右。 但是目前来说距离世界顶尖水平还有些差距。首先他们应该尽快的成长，然后呢再就是我们的老将如何保持，如何能让他们在这个年龄段还能像汪顺一样再提高成绩，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说帮助很大的。 是的啊，这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课题哈。 当然葛老师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除了我们关注在奥运会上面游泳的这个表现之外，游泳其实作为一个基础的大项啊，它有更多的这种全民参与的这个可能性。想问您从这个角度来讲目前我们国家这个游泳大众体育方面的发展又是如何的呢？您觉得？ 我觉得现在应该还是在逐渐向好的一个方向一个趋势吧，因为现在毕竟游泳它作为一个求生的一个基本的技能，就是说可能更多的人，尤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多的人他会有这个意愿，希望自己能这个最起码是学会游泳。只要是能学会游泳之后呢，他会通过这以后也许就会选择这个项目作为以后自己体育锻炼的一个项目。这样的话我觉得也会逐渐的推动我们，因为这个大众体育嘛，它总是就是相当于相比竞技体育来说，它肯定推动的速度要慢一些，但是呢这个基数如果大了之后，我们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 好的，谢谢葛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评述，我们以后再常常的保持联系。谢谢葛老师，再见。 好的，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葛老师啊，这边也关注到了最新的赛事情况，男足奥运的比赛，巴西男足国奥队是2-1加时战胜了西班牙队，获得了冠军。 所以也恭喜巴西啊，这个足球王国在奥运会的男足的比赛当中啊，又是多了一枚金牌。那这样奥运的奖牌榜上也有了最新的变化，现在巴西呢应该是反超了匈牙利啊，跟新西兰法国一样是以7金的成绩排在了第10的位置。 是，现在导播已经是我连线好了体育评论员李哥，现在把李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李老师您好。 李老师好。 哎，你好你好，康乐，小丽你好。 慧凡 慧凡啊，你好。 是，李老师这些天也是不断的看您关注奥运会，包括在其他的这个友台听到了您这个直播的节目，也都挺精彩的。确实奥运会明天就要闭幕式了。首先结合我们今天的话题问您第一个问题啊，奥运会赛场当中在东京迄今为止让您感到最感动的瞬间啊，泪流满面或者开怀大笑的瞬间，您能不能跟我们也分享一下？ 我觉得应该说这38块金牌，应该说每一块金牌都让我感觉到挺感动啊，挺刺激。倒是确实没有流泪啊，也许我可能是见的比较多，经历的奥运会比较多，但是确实这38块金牌所得到的瞬间，其实广而言之，那些银牌、铜牌，甚至没有沾奖牌，但是跟自己的最好成绩相比有很大突破的啊，都让我非常感动。但是你要是非得挑这个一个的话，我其实有一个选择，并不是跟牌子有关，就是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啊，这个苏炳添那个半决赛那个9秒83，那个我比较确实比较触动。原因呢，就是我觉得9秒83本身呢就是一个可以算是一个奇迹，我认为是。 是。 因为亚洲选手到现在为止根本就没有突破这个90的这个大关。那么苏炳添我们知道他已经是一个32岁的老将了，其实在这个年龄段应该说已经超出了他运动的黄金年龄，不太可能能达到这个成绩。而且我们知道苏炳添实际上他个人有两个职业的梦想，一个呢是他希望在世锦赛上听到百米决赛的枪声以后呢，他能在奥运会的百米也能听到一个决赛的枪声，但这个呢，那么他那一下他最哎已经实现了。另外一个职业梦想呢，他说他做梦的时候啊，他梦过他达到了这个9秒85，他说要是真是能实现，那我就是这个真是乐着都睡着都乐醒，对，笑醒了。但没想到他居然是9秒83， 真的是。 所以这个可以说已经超出了他的这个原有的那个职业的那个梦想，所以这个确实也比较触动我。而且我在小的时候我曾经练过3-4年的这个田径啊，我当时那个这个项目我是110米高栏的项目，当然我那个时候是处于准备期呢啊，最终没有走到这个专业专项上去， 但是我未来的那个这个项目从事的未来的发展前景是男子110米高栏，所以我对直道是非常有感情的。因此我看到这个9秒83的成绩之后啊，尽管他最后是只拿到了一个不是沾奖牌的一个位置，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啊。这个跟刘翔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取得男子110米高栏的金牌那个价值是同样的。所以我看这个苏炳添获得大突破之后，我们看他也是提到了啊，作为他的前辈刘翔，当年就是由于在04年雅典上这种直道的大突破，所以给了他这份信心，让他坚持到这一天。我觉得这个他同样他这9秒83啊，从这次我们看男子接力队这个情况来看，也是他的队友们也受到了这个很大的鼓舞。那个信心感跟没有这个突破之前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刚才李老师说这个也是让我感触特别深。我刚好跟您一样，也是为这一次突破，我当时您没哭哈，我还是流泪了。 是吧？哎呦呦，那真是。 因为确实这个太不可思议了，在32岁的这个年龄，突然就告诉我们说，其实科学训练年龄只是一个数字。它并不是不可以被打破的啊！9秒83，曾经，苏炳添他跑百米的时候是，48步。那这一次改了技术动作之后，其实他创造9秒83是不到48步，就是他的步频也没有调整，但是他真的是技术更强劲了。 对， 其实说到这个话题，我想再延展一下啊，就是，我们知道现在苏炳添实际上已经不是属于中国田径队啊，他的身份现在是济南大学的副教授，而且他的研究专项就是中国的短跑啊，就是短跑的项目。我们看这次拿到了好成绩之后啊，很多网友也翻出了他已经公开发表的3篇论文。这三篇论文其中就是以他个人的职业生涯作为一个研究的范本，发表了一些研究的报告，而且他认为是有突破的，中国短跑还有突破的。但是没想到这次东京他有这么样一种好的表现。那么我们看他跟这个田径队之间是跟济南大学是一个借调的关系，他这个借调期随着奥运会的结束就已经到期了，那么他要下一步他就要返回济南大学。但实际上苏炳添在下一届巴黎奥运会的时候他大概是35、36岁的样子，这个年龄虽然有点大，但是就是由于这次他32岁这个年龄段还能取得这么一个大的突破，我倒觉得可以建议啊，苏炳添可以更好的去思考一下，就是无论他这个是不是能够继续去奋斗，我觉得他可以去做一个设想，也就是说他把自己这个理论研究、大学的讲座、科研课题跟他未来这3年巴黎奥运期的准备期给他怎么样巧妙的结合起来。如果他这个身体状况仍然能够允许的话，我倒建议他未必要急于的宣布退役啊，他可以跟济南大学、广东省田径协会和中国田径协会这三方好好就这个事情好好研究和商量一下。因为我觉得中国短跑现在处于一个历史性的突破的一个大拐点，那么需要一个像他这样一个精神领袖和实际的一个重要的核心人物做一个引领和带头。如果这个势头能保持的话，我觉得未来这3年苏炳添还是能够保持现在的这种啊比较可喜的上升势头的。 是，当然了，奥运会看了这么多天啊，大家看了很多的有意外的惊喜啊，同时呢也有一些让大家感觉到意外的这个惊讶的比赛啊，比如说我们聊到总结，肯定得说到这个中国女排的这个表现啊，包括这个中国女足，另外中国女篮其实也是有遗憾的啊，想让李戈老师给我们点评这个三大球的三支重要的队伍这个表现是否跟您赛前的预期，女排肯定这个是谁都没想到的啊，你也给我们谈谈吧，李老师。 好的，女排这个事情确实很遗憾啊，这个也毋庸讳言，包括郎平指导自身也明确的谈到了这个成绩跟全国人民的期望，也跟他自己和队伍的期望啊，这个相距比较远。实际上这5年的东京奥运会的准备期，特别是延长的这一年，对中国女排包括对郎平指导本人都是过得比较艰辛的。其实准备他已经说了，各方面的准备他们都做了很多，也付出了很多的汗水，但最终在比赛场上啊，这个呈现的这个场面，我觉得确实他认为没有，不光是没有对得起全国人民的这种期望，而且跟他们自身的这个准备也不成正比啊，所以他们有很大的遗憾。 但是从外界这个旁观者的角度说啊，可能我们稍微说的有点不太客气一点。我觉得，尽管我相信中国女排的准备备战是实实在在的、很扎实的，但是我们在赛场作为一个标尺去衡量的话，那我仍然认为她的准备还不是很充分。你比如说首战土耳其，对吧？那个0-3，这个输的就是有点儿，我觉得就是属于准备不够啊。 对， 那场比赛赛后的时候，我们看郎平指导接受央视场面的即时采访的时候，也说得非常实事求是，并没有遮掩，就说这场比赛土耳其的表现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料，我们的各方面准备应该说没有准备到对方有这样一种超水平的发挥，而我们自身从一传的质量到强攻、快攻、拦网、反击等等各个环节上，我们的表现真的是比较差。可以说他自己的话就是要什么没什么，什么都不下球。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女排怎么打都不会赢这场球。所以那一场0-3的失利之后，不但对整个小组赛的出现前景蒙上了一个浓重的阴影，关键是那一战让中国女排的信心我觉得产生了很大的动摇，所以才有接下来的两连败啊。这样的话一打的话，整个就坐定了中国女排的小组赛这个很难有一个很好的结果，所以这个是出乎我们的意料的。所以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跟中国女排赛后要好好总结我们到底哪个准备的环节上出了大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成绩上肯定是有比较大的漏洞出现了才有可能。另外一点呢，郎平指导肯定已经宣布就是告别了，是吧，就不再执教了。那么在这种比较困难的时刻，中国女排未来的继任者到底是安佳杰、赖雅文，还是外面的职业队的比如说袁宝泉、王宝泉，还是蔡斌指导，是吧？还是其他的一些教练员，现在就面临那个很大的考验，谁来接过郎平指导留下的这个担子？这个担子是非常沉重的，能不能接得起来？这个是我们可以说拭目以待吧。 真的很难哈、啊，就是谁去接郎指导的这个下一棒，这个交接棒啊，这接起来太烫手了。 是是，中国女足还需要有时间吗？ 中国女足还有3分钟的时间。 哦，好好，我一人说这俩队，一人给1分钟吧。 嗯， 这个中国女足的最大的问题，我觉得贾指导有点过于自信。在人员的新老交替这个环节上，他有点操之过急。我们看，在这个宣布这个比赛名单之后，其实社会上对于唐佳丽，包括那个娄佳慧，还有一个马军，这三位老将的落选啊，其实有一定的争议。而且这三位老将，我们看在对韩国的两场附加赛中，他们都是打首发，都是有出场，都是有贡献。那么现在把三个老将拿下去啊，特别是唐佳丽，还是说他有伤。实际上唐佳丽在整个奥运会期间跟来自英超的马刺队就签约了，证明他根本就不是身体、热刺根本就不是什么身体的原因。所以就是急于用年轻的选手，但用年轻选手这个交替的速度过快的话，就使我们看到场上这个局面，是吧？我们后防体系完全是一塌糊涂，就这个是为了年轻过于操之过急的这种交换交了一个大的学费。那中国女篮虽然也有一定遗憾，但中国女篮那种遗憾是一种前进过程之中的遗憾。你比如说打关键球，是吧，面对对方的这种，是吧，塞尔维亚的这种冲击，那你没经历过这种场面，这批年轻的队员，那到那个关键时刻的时候，尽管第三节之后我们是9分领先，但第四节一开始人对方一加强这个对抗的强度之后，我们马上就不适应了，是吧？这个交的学费，这个学费是可以理解的学费，这是一个有希望的学费。那相信经过3年的巴黎奥运周期，我们把这个学费变成我们的经验，变成我们的实力之后，3年之后在巴黎我们再打的话，我相信是能战胜这支平均年龄30岁的塞尔维亚队的。 真的有很多的这些遗憾的部分需要我们好好的去总结，因为接下来的巴黎周期是被缩短的一年啊，3年的周期又会改变很多的事情。 没错。 好，我们也非常感谢体育评论员李戈老师带来非常详尽的分析。李老师，咱们下回继续聊，再见。 谢谢李老师， 再见。 这一看，李戈老师奥运会就没少看啊， 真是 全包圆了， 也是身经百战啊，经历过很多届的奥运会的采访。平昌听雨声说，我喜欢的巴西拿到了奥运的国奥男足的冠军，表现太好了，双方奉献了一场高水平的比赛。再回头来看中超，实在让人打不起精神。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这看完欧洲杯之后了，各位不已经有这个，早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调整了吗？ 已经有心理预期了哈、 啊， 您何苦难为自己呢？ 是啊，当然这回提到这个男足巴西夺冠了，又让我想起了巴西女足啊，这马塔怎么这么苦啊？每回感觉这个实力都很强，但是就是在大赛当中拿不着这个冠军呐、 啊。嗯，但是老将依然在坚持，也是让我们觉得，哎呀，就看到这一刻的时候挺感慨的。 对。我们的心里边可能已经给他们颁了一个奖杯一个奖牌了，当然这边也看到了聊排球聊足球聊篮球的都有，大家就继续的聊着吧，奥运会明天就闭幕了。 嗯，我们也继续延续这样的很多的话题啊，也为下一个周期去展开更多的探讨。好了，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也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再见。